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毅成。 OK， 翻嚟第二节嘅咁啊，太平清照里面嘅庚子七照，咁就呢集就系我哋讲太平清照嘅第三集， 系 啊嘅第二节，即系换言之咧，就以一集系三节计咧，呢次系第八节噶啦， 系 啦，第八节啦，咁样，咁亦都咁讲啦，就系话我哋系平日你打天天啲天南咧，就系讲啲台湾政论嘅，咁就逢月尾嘅礼拜一，月尾嗰集，即系一个月里面，月历里面最后嗰个星期一。嘅八點鐘咧，就係我哋即係由我負責或者同埋幾位同事負責咧，就專係講一啲香港嘅文化或者其他唔同嘅話題。就所以就如果喺太平清照呢個系列裏面咧，都係擺喺呢段時間裏面嚟做嘅咁樣。咁啊，我哋呢幾集咧就呢三集就請到阿明哥啦咁樣。咁就如果大家今次先插入嚟聽我哋呢個節目嘅話咧，就可以 call 翻之前嘅YouTube。可以找得翻嘅，咁你打天天天南啊、太平清照或者庚子七照呢啲關鍵字咧，都可以找翻舊嘅 link 嘅。咁如果即係有，因為我哋每一集都係講緊個流程唔同嘅嘢，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或者想睇翻以前啲嘢更多，咁就可以找翻 YouTube 條 link 啦。咁樣 好， 咁頭先我哋就講到正照嘅睇榜啦，咁樣 就即係或者通常咧就係多到係上半決做啦，一般都係 一般即係其實都有講話有啲地方要就個元首嗰個時辰八字啦，有啲地方唔係我就我當地嘅咁樣， 冇錯，係 啦，咁啊即係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唔同嘅做法咁樣，但係其實所以就唔好話成日即係有啲人會問，喂，咁你即幾時啟榜啊？咁呢個問題就係呢個問題本身都已經係有內涵嘅問題，咁唔係咁簡單話，即係好似個 timetable 咁 set 咗每逢打照嘅三點鐘正照三點鐘都係睇唔係嘅，即係要睇有裡面好多因素改變。咁anyway 一定係正啟榜就一定係正照㗎啦，就一定係㗎啦，咁樣基本上係嘛？ 有 啊，所以我見到你唔噏口咧，我就知道有啲嘢喎咁樣。 橫州唔係啊，橫州係做一日，好得意嘅。橫州唔係正朝嘅，橫州正朝之前一日嘅。 嗱，所以我見到我自己咁講，阿明哥冇噏口咧咁應該有人唔同啦。所以嗱，呢個就係話呢個我哋做呢個節目就係咁啊，我哋去提出好多嘅問題出嚟咧，原來有啲可能我哋直覺理解係正確嘅嘢咧，就原來往往係。不一定嘅， 系啦，咁就系啦，即系各处乡村系各处例啦。 原来真系可以，原来可以真系唔系咁嘅咁样啫。所以有一啲人会话，喂，我睇太平清照，我睇过一届啦，我睇过两届啦，或者睇过边度嗰届啦，咁样就以为所有太平清照都咁做，其实就 no， 原来就每一个地方都有少少分别嘅。咁而点解我哋会讲庚子七照咧？就系喺呢个当中里面做一个有啲比较， 系冇错冇错 咁样。好啦，咁我哋讲呢个正照里面咧嘅。有兩個比較重要啲嘅活動咧，就係叫一個叫小休啦，一個叫迎聖啦， 冇錯。 咁啊，明哥，我想有個問題想問， 好啊， 小休先定迎聖先咧？ 大部分咧都會係做小休先嘅，係啦，之後迎聖嘅 嗱。首先小休是什么迎聖是什么呢大家未知住因为我們后面会讲。但是总之两part不同的东西。这两part不同的东西简单来讲小休休就是那些幽冥啊那些东西就是跟鬼有关的。那迎聖聖就是一些神仙啊总之是两part的不同的一个仪式啦。那究竟哪一个先后了我冇乜點參加庚子七照其他地方，咁我當然豪聰我係在裏面參與啦。咁另外有同時間我就正照嗰日咧，我就去咗山下村嘅。咁山下村咧嘅時候咧，咁我就夜晚喺朋友嗰度食完飯啦，咁我就咁走去嗰個大士王嗰度咧，就準備 睇呢個小休，咁啊報咗喺度。因為我個印象喺濠涌咧，就做完小休，跟住先至形成嘅。因為我好好有印象記得，因為係我搬嘢啊做嘢啊嘛，咁啊一定小休先啦，跟形成啦。咁梗梗係想佔盡個天時地利，咁梗係走咗去小休嗰個大士王嗰度等啦。咁樣我等啊等啊，唔對路嘅，冇人嚟嘅啊。咁見到村民有點而準備，但係發覺嗰啲南和師傅啊、元首又冇一個喺度嘅咧，等咗等啊等啊，就唔係好對路，咁啊走翻去個趙鵬嗰度咧。咦，佢哋城寨嗰度準備緊迎勝喎，咁咁佢就同即係個次序上啦，同濠涌有出入啦。咁點解會咁咧？ 嗱，咁啊就好講咧。首先嚟講咧，做啲科儀咧，都其實我哋第一點除咗嗰個慣性嘅常性之外咧，都仲會有突然嘅。譬如話真係好有可能啊！嗱，我呢個估嘅啫，真係有個村民或者係嗰啲元首，佢係嗰段時間係唔得閒，亦唔奇嘅，都係人為因素唔奇嘅。第二個咧就較為機會高少少嘅咧，就係嗰個時辰對某啲元首原來係唔係咁老禮嘅。亦都等學你話齋之前誒啟榜嘅情況一樣嚇 嚇，咁當然啦， 係啦，要睇嗰個時間點樣啦嚇。咁即係譬如話嚟講，因為嗰個吉貨表其實唔會好 detail， 好全全話俾你聽幾點到幾點係做咩最好咁嘅樣。佢就係話俾可能啟榜啲重要日子啊，取水啊、揚帆咩點咩咩大休，通常咧就會話嗰啲科儀佢唔知噶，佢唔知做咩科儀。我講好多次。科儀唔係一部通書睇到老，佢會有彈性處理。咁所以若果去到某啲科儀嘅話，好有可能南和先生，哦李聰咁樣，下個時辰好啲啦，咁樣亦都唔奇，亦都唔奇啊！呢個即係我唔係當事人，我唔知道 嚇。我明。 咁但係點解我會講話多數都係小休行先呢？然後呢、這個多數都係sorry 啊，多數都係迎勝行先，係咪先啊？ 多數我嗰度少 行先，我 都唔知多數係邊個。 多數係少休行先，之後咧就迎勝咧。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咧，根據道教嗰、那個那個理念啊，小休咧最好嘅即係制休嘅時間咧，最好都係亥時。 亥時即係 十一點前。 十一點啊，九點至十一點， 係啦，十一點前，係啦。咁你譬如話嚟講，八點零鐘到，你一般情況都會做完嗰、那個晚課啦，係啦。咁然後咧就會八點半到咧休息一陣間就開始小休，開始做小休啦。假設係小休下先啦，開始做小休啦。咁然後咧。到即係制嗰下咧，就已經係亥時啊，九點後嘅事啦。 已搭哦，係 啦，冇錯啦。咁、okay. 時間嘅編排咧就 perfect 嘅，就好嘅。咁啊變咗嚟講，少到你制嘅時候，跟住再休息一陣間，真係小休啦，休息一陣間嘅小休啊。然後咧就開始迎勝，迎勝最 perfect 嘅話就係應該十一點前嘅、就係、是、最好嘅啊。 我、哦、明白，即係佢總之呢兩 part 嘢。就有少少時間嘅規限， 係啦，冇錯啦。 所以啲人就會有個前後個調動啊，多樣嘢。 係啊， 即係冇 同埋迎勝咧。而家你覺得係好少意思嘢啫。誒、同埋正式迎勝嘅嗰個規模咧係大嘅。而家我哋見嘅迎勝咧，可能或者你覺得係念一轉經啊，捧一啲神過去就好搞掂啦、其實相對上接近迎勝嘅規模嘅話咧。粉嶺圍咧就做得接近嗰個規模，係、啦，即係話咧就每個神前面都有啲好多供品喺度嘅，如果你係圍村嘅話，其實咧每一個迎勝嘅每一個台前面咧都有個嗰個所謂叫做係 全盒， 全盒另計啦，嗰、那個更頭啊，即係嗱，如果你圍村你知道啊，有啲輪值嘅一啲所謂叫做制度嘅，譬如話圍嗰、那個村嗰、那個廟係一村人裏面有幾有邊幾個房係負責幾多月啊，或者做嗰啲嘢嘅，即係好似、 哦、我明 啊嘛，即係話，即係譬如話嚟講咧， 即係 on duty 負責人， 係啦，冇錯啦，每一個姓咧，其實即係譬如你認個姓，原則上咧，譬如話你有舉例咧，你有呢個係十房人咁樣嘅，係啊。是一房三房就係負責係三清一，二房四房啊負責玉帝啊成王咁樣 五房八房啊，負責天下咁樣。咁、啊、你有本身你要負責嗰個姓，你係要打理佢嘅、嗯，即係嬴政嗰陣時啊，嗰嬴政嗰陣時啊。咁、那個台前面咧擺滿好多嘢嘅，係啊，唔係而家咁樣求其飲一張嘢咁樣嘅。嬴政係用嘅時間係會大啲嘅。咁如果你將嬴政擺前咗嘅話咧，咁你嬴政做完再當你唔休息都好啦，距離亥時要完成小休咧係有啲壓力，有啲壓力啦，有啲壓力。咁、所以嘅話咧，如果你要嬴政前嘅話咧，咁啊變咗嚟講咧係好逼嘅。咁、但係如果你行咗小休先嘅話咧，因為相對上小休同嬴政小休就較為嗰、那個用嘅時間啊，做嘅嘢就簡單啲嘅、 即係可以比較較為係啦，師傅嚟講容易控制個時間。 冇錯啦，咁你做完嘅，跟住你就擺台各樣啊，好多嘢做噶嘛。如果因為你迎完聖之後，跟住咧就會又要執嘢，又要成先再過去嘅話咧，咁你迎咁你小休嗰下咧就好啲時間好乾，同埋可以係勾咗嗰個時辰、可能十點幾啊，十一點都未人搞掂都唔奇嘅。 明哥，不如我哋先入去個，即係我而家當係小休先啦。 係， 我先入去小休呢部分講小休。 係、冇錯， 講小休先。咁啊嗱，我印象啊， 係 呢個講出嚟又好搞笑嘅，我咁講，我印象咧。小休咧，今次我睇嘅小休咧、就係、去咗成班師傅啦，即係南和師傅啦，同埋嗰啲元首咧，就去咗嗰個大士王嗰個棚嗰度。 係 咁啦，咁又整一條攞沙咧喺前面整條，整一條路咧就愛嚟插蠟燭香啦。 係 咁啊，有豆腐、水飯、芽菜呢啲即係祭，即係俾幽靈食嘅嘢啦。其實我係有印象咧。有一年的打照呢并不是这样做的、而做些什么呢就是跟我在我可以肯定的因为我真的记住我也都 我不开哪个师傅的 名字 就是做了好像同殡仪馆丧事最后那个坐莲花一样的东 西哦这样讲大部分呢嗰、那個小休嗰個規模就都有名你嗌啦，少啲嘅真係。相對上嚟講，佢所悼亡嘅所謂先人咧，亦都係相對量個量係少嘅。咁啊，小休佢嗰、那個科研本裏邊咧嘅用嘅所謂叫做時間咧，相對上比大休係的確係少啲嘅。咁你話譬如話佢坐蓮花嗰啲啦，咁啊各施各法各話各責啦，咁我就唔評論人哋點樣做法啊。咁可能認為佢咁做係 OK 嘅，冇問題啊。咁我想，但我講就話咧，小休究竟係祭嗰班乜嘢人咧？咁我哋一般都係又係講句説話啦，嗰啲係忘人為野鬼啦。咁你一方面咧，你又冇忘記我講過嗰個最大嘅原則，太平清照所祭嘅咧，都係一啲先人咯。呢個咁講，個明哥好似矛盾嗰啲喎，又話先人，依家又話遊魂野鬼咁樣。咁嗱，先人者就係嗰啲所謂直屬親屬啦，係咪先？ 野鬼就真係 非直屬啦， 非直屬啦。 何為非直屬啊？喂，好耐以前可能有啲叫做係工人啊嘛，佢有啲工人，即係呢啲係啊，或者係有啲係真係佢哋請翻嚟嘅下人咧，係啦，咁佢哋都係打工，可能去到尾都喺度死噶嘛， 佢就即 係入唔到祠堂喎，嗱，入唔到祠堂啦，呢、這個就係 point 啦，一入唔到祠堂嘅，咁啊已經係叫祭咗喺度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都對於佢哋咧喺呢條村嘅人咧都係有個叫做祭祀嘅，咁呢個咧就唔同大休啦，就小休就祭祀咗佢哋先。 簡單嚟講，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以前你又講話工人啊，或者嚟幫手耕田啊嗰啲咁啦。咁而家譬如話有啲新界嘅圍村啦，佢除咗住咗本村人之外，本村人即係佢會有祖先喺度啦。本村人之外，有啲譬如話搬入嚟嘅租客，咁佢都會有壽終正寢也好，死於非命也好。其實可唔可以話咁講，包括埋佢哋咧？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你最緊要嘢就關乎本身就係話咧，嗰條村你個嗰個組織，即係個組成係點樣？如果譬如話係多姓人嘅，咁人人有份夾嘅，咁啊主要咁啊咁啊，你佢哋嘅祖先都係可以去，所以叫做係大休咯。好啦，譬如話單姓，譬如話係鄧氏啊，或者係呢個係張氏啊，或者係呢、這個文氏咁樣樣，佢哋單姓組成嘅話。咁佢哋係未必會係去叫做話去祭嗰啲並非佢哋族嘅先人嘅嘛，先啱嘛。 咁你話喺呢個概念裏面，非本村村民係咪會咧？咁當然都會有機會嘅。我覺得呢方面就話，我只要喺呢度嘅話，咁佢哋啊，你哋冇祠堂或者我哋唔係主力擺地嘅話，咁我哋照祭祀咯。 啊，咁啊小丘其實簡單嚟講就是一個小型啲嘅超度啦。 嗯， 咁頭先我哋講緊都係要係。最好就踏入亥時啦，即係其實換言之，其實八點半係可以 慣性嘅，因為咧，其實相對上，因為做慣做熟，你唔會話跟住，係亥時尾啊，唔會咁計嘅。 即係 你八 就係啦。八點半開始做， 係啦。 即係我記得嗰個儀式都有成九個字嘅， 係啊。 咁即係你念到差唔多要去化呢啲即係嗰啲到最後化啲衣紙嘅時候咧，都可能已經係九點幾啦，咁三四個字啦。 唉，冇錯。 咁就差唔多就即係 幾喺做嘅時候，喺做嘅時候咧，我哋作為一個叫做係你哋村民又好，或者係南和先生都好啦。其實我相信佢哋做嘅時候已經係慣性，冇話計時啊，或者係夠鐘未？唔會 㗎 啦，唔會㗎，因為時間大家都明㗎啦。幾點鐘開始到差唔多都 OK。我相信佢哋嘅心態唔會話因為時間去做任何嘢。不過一個佢嚟講咧，就已經定咗係咁咁樣嘅時辰，或咁樣嘅事係做最好嘅啊！跟住搏住就最好啦，因為你唔好忘記一樣嘢，就係話我諗你可能會冇留意到，我哋迎聖嘅時候咧係會念人名嘅。 迎聖念人名，係 啦， 迎聖 係啦，冇錯啦。咁如果你舉例啦，譬如話好似張氏啊，好似鄧氏，哇！嗰扎人名真係嚇死你喎，大佬！ 係啊，金嘅嗰啲。 咁淨係呢一扎人名都壓咗好多時間㗎。咁如果你迎聖行先，就會真係出事啊！係咪先咁講啊？ 係啊， 係啦。所以佢除咗擺大壇嘢之外咧，你要念人名啊嘛，先啱啊。咁所以仲有一樣嘢，原則上念人名對於嗰條村嘅村民係好重要嘅。 嗯， 因為你所謂佢相信係會走上天庭 啊 嘛。咁念親人名嘅話，咁啲村民通常都齊嘅。都會在度 stand by 聽下每族自己嘅名字。咁喺迎聖嘅時候，你去負責你嗰個聖，即係嗰個神像嘅一切東西嘅話，你自然喺度啦。 嗯， 喺度嘅自然聽到你個名啦。咁呢個設計係有邏輯性嘅，其實係啦。咁所以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所以話迎聖嗰個規模同埋佔嘅時間係會大過小丘好多。 嗯， 咁所以點解我再進一步講就點解要擺迎聖？是要行先咯， 嗯， 系啦，所以咁嘅原因，我再讲翻一样嘢啦。咁啊，头先讲到小丘啦，小丘问题啦，咁就系话我哋一样嘢就话，其实原则上咧，非大丘所祭嘅亡魂就已经系可以摆喺小丘度祭，你可以咁样理解咯， 因为我自己睇啊，我参与小丘嘅时候咧，我真系听下佢讲嘢， 嗯， 即系我有阵时即系中意听， 系， 其实我听完之后咧，我有兴趣想问阿师傅借嚟睇添。 哦， 即系我唔知得唔得啊，唔知睇唔睇啊，咁但系，即系点解我 答你多数都唔得 啊，多数唔得， 多数 我唔系 copy， 我净系睇嘅， 都多数都唔得嘅。 点解我会咁讲咧？其实咧，佢里面有一段说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 啊。你好记性喎， 佢有段说话，我唔系记得段说话嗰说话个大概个含义啊。 嗯， 即系你今日會淪落到變成一隻咁嘅孤魂野鬼，就由於你以前做過啲乜， 係冇錯，冇錯。 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你用一個科學啲嘅諗法，或者係嚟睇咧，就係話究竟有冇冤魂聽到？ 嗯， 呢一回事唔知道，我哋睇唔到嘛，我哋睇唔到啲咁嘅嘢，但係。人聽到是一個警惕狀嘅， 係冇錯，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嚿嘢嘅最大，其實應該小丘咧係應該多啲叫啲村民參與，即係仲要係念得慢慢俾佢聽，等佢聽清楚，咁咧就即係我諗多聽幾次咧，就多幾個好人嘅世界，即係起碼你即係知道你唔好去偷人哋嘢啊，你唔好去害人哋乜啊咁樣，其實都係好事。 其實咧喺道教上面嗰啲經文咧好多啊，十之八九咧。都是有呢、這個勸善教化作用嘅，啊咩嗰啲咩寶告啊，咩經文啊，有， 包括你殯儀館聽人哋念嗰啲男音念嗰、那個望鄉堂， 係 嗰個都係即係話俾你知，你一生已經係即係南柯長夢啊，你做過啲乜嘢咁，其實都是一個警惕狀嘅，咁樣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咧喺舊陣時嘅話咧，做呢啲科儀嘅時候咧，係好多人咧都會喺度睇啊咁樣喺度聽嘅，因為當相對上嗰個娛樂就冇咁多啦，嗰陣時啊，咁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最好嘅 教化作用啦，係啦，即係話啊，大人聽到，跟住咧同細路仔講嘅，嗱你唔好咁啊，咩知唔知啊咁樣。 唔係，但係而家就係問題，有啲人係聽唔明呢啲。第一，即係聽呢啲嘢咧，佢已經唔係用緊現代嘅人嘅説話噶嘛，其實佢係有少少。即係又唔好有古文嘅，以前啲嘢寫有啲文章寫嘅一種規範喺度，而家嘅人就唔係咁聽得明呢啲文啦。加上即係有啲師傅都念得幾咁無啲咁樣嘅，即係有啲師即係越喺紅磡撈開嗰啲咧，就越即係你越聽唔明嗰啲話嘅。 嗱咁樣講啦，其實咧就冇咩話聽唔明嘅，即係咧呢一方面咧，另外有一個所謂叫做係研究範疇，就係佢哋嘅腔口啊，腔口。一般譬如話嚟講，我哋都會話有唔同嘅腔口，譬如甚至係佛教啊，都係叫外江口啊，或者係廣東腔口啊咁樣。咁啊，你南摩咧，南摩腔口嘅喎。但係多數而家我哋講咧，通常譬如話係講喺全真派上面，有全真嗰邊嘅腔口，廣州腔口啊、清遠腔口啊咁樣。咁啊，南摩主要我哋而家分嘅腔口咧，就阿陳師傅嗰個沙井腔口啦，佢實沙井嚟噶嘛。咁啊，自然用個腔口係用沙井腔口啦。咁另外就有保安啦，保安腔口啦，咁啊喺粉嶺你會有機會聽到保安腔口啦，咁同埋嚟講就係你山下聽到嘅東莞腔口啦，主要都係分開呢三個腔口。咁呢個都唸出嚟嘅嘢咧，獨白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佢哋吟嗰啲嘢，所以叫做硬出嚟嗰啲咧嘅聽法咧，可能我哋。外邊人未必會聽得到， 其實 或者聽唔懂， 其實係習慣嚟嘅。聽得多啲就應該會好啲嘅，我覺得唔係十分太難。 而家就易啲喎，點解咧？因為白話啲，老實講真係白話咗啲嘅。 我真係佢 係冇舊時咁腔重腔口啊！ 阿陳師傅真係禮真嚟嗰啲，真係全沙井腔腔，我哋都聽唔掂， 可能聽唔掂啦。先有嗰陣時話佢舊陣時嗰啲佢老爹陳斗師傅嗰啲腔口，我諗今時今日我諗我哋聽唔明佢唱乜嘢啦，真係。佢有特色嘅，有特色嘅。 咁佢因為佢我嗰陣時嘅即係小優嗰時就係即係類似佢練過一啲嘢啦。其實我覺得非常之有意思嘅，咁即當然再比較大優，大優係真係多咗啲嘢，多啲咩多啲咩破地獄咒啊嗰啲咁嘅啊，嗰啲即係我講個大優嘅時候先再比較啦。即小優嗰時候我就見到呢，即佢係講緊呢一樣嘢啦，同埋有一個叫做貼咗個陰榜啊， 係冇錯，陰榜。 即我頭先提過嘛，陽間我哋陽人有個陽榜啊嘛， 係 嗰啲，即係嗰個正照啊嘛，咁人名榜，咁就。跟住就有個陰榜 啦，係啦，陰榜就比通常點解大事要用大事王嗰個棚 嘅 側邊 係啦，黑色嘅 咁啊，黑底嘅，黑底又白字咁嘅樣咧，咁又係都係講啲教化嘢噶啦。你譬如話有時間睇下個陰榜寫啲咩，都係講啲教化作用嘅嘢嚟嘅。又係話點解會咁慘啊？都係差唔多嗰啲嘢嚟啦。 但係你識讀一齊先講啊。 咁唔會讀曬嘅， 睇到有啲嘢中文啦。 有冇時間？你企喺度猛睇啫。咁我將陰榜就臨到最尾大優嘅時候就化埋一齊啦。 即係我可以好老實實咁講啊，呢張嘢即係村民出錢做咁大壇嘢咧，我相信就即係村民就應該冇一個村民好認真去讀過。反而調翻轉啊，你哋啲研究嘅人啊或者咩咧，可能隨時。即係假設裡面有一個錯字咧，發現嘅人咧通常都係你哋咧，都未必會係一啲村民嘅。 係冇錯。 講真嘅，因為其實村民先至真係唔睇，因為都咁講。頭先我哋講過嘛，村民同係同呢個太平清照之間係所有嘅嘢信賴曬交俾個專業嘅 係冇錯 師傅，所以其實佢對佢哋嚟講， 村民最中意睇咩咧？睇。 開榜自己個名字有冇寫錯啊？ 冇錯啦，就睇自己嘅名有冇寫錯，擺得啱唔啱呢位咁樣嘅，佢哋好緊要呢方面嘅。 所以其實有時發覺咧，就係話啲名啊，做人嘅名咧，唔好改得咁複雜。即有啲字聯老師都要查康熙字典嗰啲咧，你喺呢啲咁嘅場合咧，俾人寫錯咧，機會好大。咁當然啦，你個名個熙字咁樣都寫錯，呢個係罪過嚟嘅。但係即你而家知道有啲人嗰啲名咧係。即係幾複雜下噶嘛，即係揾上市改嗰啲就。 你個名咪揾上市改？ 我唔係，我點會冇上市改？ 張氏喺下村都有張文龍喎，又。 文龍呢個字，文龍呢個字咧喺即係我唔知香港幾多啦，就係台灣內政部裡面講，成個台灣有3000個嘅，所以即係咁嘅當中，我都不缺乏有姓張肯定啦咁樣。咁你即係你喺個台灣撞名都唔奇啊咁樣。咁啲我呢啲市場名嚟嘅啫。 台灣揾到我名喎，揾到我姓名喎。 都有，係啊，即係佢只不過某啲人特別多啦咁樣。咁所以就話 我覺得呢啲名嘅時候唔好咁複雜，有陣時你都唔好即係唔好怪人哋寫錯，所以以防寫錯改個名咧，簡簡單單，啊，即係大家識讀嘅字咧，咁就應該會好啲啦。 好咁啦，啊，咁我哋再繼續去落去啦嘛， 繼續啦，繼續啦。 咁我哋形完勝，跟住原則上嘅話咧，小優形勝完曬啦。咁嗰日嘅所以叫做趙氏就完畢，又要另覓一天啦。咁啊，跟住嗰日咧，嗱，好有爭議啦。 而家你形勝你講完曬啦。 哦，係喎。 形勝我少少補充 嘅，好似嘅， 因為咧其實我嗰時其實我唔知咩叫形勝，我見到阿陳師傅咧答咗好多嗰啲。將台擺喺張凳喺上面咁樣，咁其實我嗰陣時睇，我覺得啲凳可唔可以整靚啲咧？即係唔好攞嗰啲即係摺凳咧，其實可以整。即係既然呢壇嘢嘅，我啲做啲古色古香啲，整幾張靚啲嘅木凳都可以嘅咁樣。不過 anyway 一啲後話啫。咁但係陳我有我記得嗰日咧就證照咧就同阿陳師傅傾偈，陳師傅就講一句説話就嚟解釋呢個證照係乜誒形勝係乜嘢嚟嘅。因為佢同我講今晚我哋要形勝，其實我係唔知道你講咩噶嘛，你形勝咪你做咯，我點知咩啫？但佢講咗一樣嘢就好，那個比喻就好好嘅，人話嚟嘅，大家聽得懂嘅。佢就話啊，今朝咧你哋啲大粒佬嚟，咁啊有立法會議員啊嗰啲咁大粒佬嚟，咁啊你哋招呼完你啲大粒佬，今晚就到我招呼我啲嘉賓啦。即係佢啲嘉賓即係道教嘅三清啦， 冇錯。 即係我條村嘅車公啦，同埋城隍啦，咁樣就即係佢就搭咗個一個壇出嚟，咁樣就每一個台上面，即係你都話齋有供品喺度嘅，供品咧就上面仲有一張凳，張凳就每一張凳就有個神像喺度咁樣，咁總共就五張凳擺喺度咁樣。咁我只不過話想個畫面靚啲咧，其實嗰五張凳可以整靚啲喎，係真係可以嘅，其實咁樣咁啊。即係大家知道嘅，咁跟住然後師傅就做好多有啲儀式啦，有啲儀式即係請嗰啲神一個個落嚟呢度啦。咁 ending 咧就係有個你話齋，佢會讀名，佢會讀名，係啊，佢會讀咗，即係亦都係將全條村啲人有份參與呢個太平清照裡面嗰啲人嘅名全部。報一次上 叫做義文， 係啦， 係啦，喺個艇咁樣 樣，係個艇嘅， 係啦，有個艇仔，係啦，咁啊，再做義文咁樣 讀一次啦，咁啊，咁啊，你話乜嘢腔調，乜嘢腔調啊？就我就唔識點講啦，但由於嗰段説話咧重複不斷喺我條村啲人嘅人名裏面咧，所以反而嗰個腔調就好容易記嘅，因為佢唱咗太多次啊嘛，唱咗9000幾次咁樣，咁佢咪即係乜乜名咁合家人等咁樣好得意嘅咁唱法嘅，咁成晚就咁唱住呢個咁樣，咁啊報即係報嗰啲人名咁樣， 係冇錯， 咁啊所以個形勝咧嗰日就係、是、主要就係做呢一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叫請神落嚟。啊！即 係到正式落嚟呢個召會嗰度咧， 啊， 所以咧佢哋形成一條白色嘅布咧，就當咗條仙橋。啊，然後擺個南天門咁樣，即係話意思話經過南天門落嚟俾個壇場嗰度啦。 即係我嗰時見到嗰條白色嘅布啦，有南天門咧，即係我哋嗰個睇落去就幻想就啲《西遊記》嗰啲騰雲駕霧啊， 仙橋啦，仙橋係啦，冇錯， 咁樣落嚟啦，咁樣 咁啊穿過南天門咁落嚟，每個元首就會捧住佢所負責嘅神像咁嘅樣，當係降臨呢個召場咁啦，啊幾好睇嘅， 咁我係啦，即係嗰度就有個畫面就比較係似一個，即係如果大家去睇慢慢去留意佢咧，其實睇得到佢係一個好似。好即係話俾你知點樣去請個神落嚟嘅一種儀式嚟嘅咁樣，咁大家可以從呢一個儀式裏面睇得到咧，嗰個人同神嗰個關係咧係點樣，即係南天門啊呢、這個即係中國道教嗰個一啲嘅傳統咧，就喺呢度裏面睇得到啦咁樣。 係冇錯。 咁啊，喂唔緊要啦，我第二節差唔多，咁我哋不如第三節我哋翻嚟咧就繼續睇下講形勝睇下有冇補充啦。咁啊， 如果形勝有散花喎，知唔知啊？ 咁我哋陣間就啊第三節翻嚟咧就聽下形勝嘅散花係什麼東西啦。 好，唔好搞錯。 陣間見，拜拜。